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六章《密室》第四十七集。 现在没有别的选择，只好去医院，告诉庞弗雷女士，麦格教授批准他们来看望赫敏。庞弗雷女士让他们进去了，可是不太情愿。 跟一个被石化的人谈话，完全是白费功夫。 她说。在赫敏床边的椅子上落座后，他们不得不承认庞弗雷女士说得对。显然赫敏一点也不知道有人来看她，他们还不如跟床头柜说话，叫她不要担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呢。 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那个攻击者。 罗恩悲哀地看着赫敏僵硬的脸说道， 如果那家伙从背后偷偷接近他们，那就谁也不会知道。 然而哈利并没有望着赫敏的脸，他似乎对他的右手更感兴趣，那只紧握着的手放在毯子上。哈利凑近一些，看见他拳头里攥着一张纸。哈利确信庞弗雷女士不在旁边后，就把那张纸指给罗恩看。 把它取出来， 罗恩一边小声说，一边把椅子挪了一下，挡住庞弗雷女士的视线，不让她看见哈利。哈利费了好大的功夫，赫敏把纸攥得太紧了，哈利觉得自己肯定会把它扯破的。就这样，罗恩在旁边放哨，哈利又掰又扭，经过几分钟紧张的努力，总算把那张纸弄了出来。这是从一本很旧的图书馆藏书上撕下来的一页纸，哈利迫不及待地把它展开，罗恩也凑了上来，两人一起读道。在我们国家，游荡着许多可怕的野兽和怪物，其中最离奇、最具有杀伤力的莫过于蛇怪，又被称为蛇王。这种蛇体型可以变得十分巨大，通常能活好几百年。它是从一只鸡蛋里由一只蟾蜍孵出的。蛇怪杀人的方式十分惊人，除了致命的毒牙外，它的瞪视也能致人死亡。任何人只要被他的目光盯住，就会立刻丧命。蜘蛛看到蛇怪就会逃跑，因为蛇怪是蜘蛛的死敌，而蛇怪只要听见公鸡的叫声就会仓皇逃命，因为公鸡的叫声对他来说也是致命的。在这段话下面还写着两个字，哈利一眼就认出是赫敏的笔记，那两个字是管子。突然就好像有人在哈利的脑海里点亮了一盏明灯。 罗恩， 他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 就是这样，答案就在这里。密室里的怪兽就是蛇怪，是一条巨蛇。难怪我走到哪儿都能听见那个声音，别人却听不见，因为我能听得懂蛇老腔。 哈利看着周围的那几张病床。 蛇怪的眼睛看着谁，谁就会死。可是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死，因为他们谁也没有直接跟他对视。柯林是通过照相机看见他的，蛇怪把照相机里的胶卷都烧焦了，而柯林只是被石化了。贾斯廷呢？贾斯廷一定是通过差点没头的尼克看见蛇怪的。尼克倒是被蛇怪的目光盯住了，但是他不可能再死第二回。赫敏和那个拉文克劳女生被人发现时，旁边还有一面镜子，而赫敏当时已经知道怪物是蛇怪。我可以拿任何东西跟你打赌，赫敏提醒他遇到的第一个人要先用镜子照照拐弯处，那个女生刚掏出镜子就…… 罗恩吃惊地张大嘴巴。 那么洛丽斯夫人呢？ 他急切地小声问。哈利苦苦思索，回忆万圣节前夕的情景。 水， 他慢慢地说， 从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里漫出来的那片水，我敢说洛丽斯夫人只是看见了水里的倒影。 他又急切地看了看手里的那页纸，越看越觉得心里透亮起来。 蛇怪只要听见公鸡的叫声就会仓皇逃命，因为公鸡的叫声对他来说也是致命的。 他大声念道， 海格的公鸡都被杀死了，一旦密室被打开， 斯莱特林的继承人绝不希望城堡附近有攻击存在，蜘蛛看到蛇怪就会逃跑。每一条都能对得上号， 可是蛇怪怎么可能到处爬来爬去呢？ 罗恩说， 一条丑陋的大蛇肯定会有人看见他的。 哈利指着赫敏在那张纸下面草草写就的那两个字， 管子， 他说， 管子，罗恩，他一直在管道里活动，我总是听见那个声音在墙的里面。 罗恩一把抓住了哈利的手臂， 密室的入口， 他声音嘶哑地说， 说不定就在一间盥洗室里呢，说不定就在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。 哈利说，他们坐在那里激动得难以自制，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。 这就意味着， 哈利说， 在这个学校里懂得蛇老腔的不止我一个人，斯莱特林的继承人也懂，所以他们才能一直控制蛇怪。我们怎么办呢？ 罗恩问，眼睛闪闪发亮。 是不是直接去找麦克教授？我们到教工休息室去。 哈利说着一跃而起， 他十分钟后就会到那里去，很快就要下课了。 两个人跑下楼，他们不希望麦格教授又发现他们在另一条走廊里乱逛，就直接走进了空无一人的教工休息室。这是一间四周镶着木板的大屋，里面摆满了黑木椅子。哈利和罗恩在里面踱来踱去，激动地坐不下来。可是下课的铃声一直没有响起，相反，走廊里回响着麦格教授的声音，被魔法放大了许多倍。 所有的同学立即回到各自学院的宿舍，所有的老师回到教工休息室，请立即行动。 哈利猛地转过身，瞪着罗恩。 难道又出事了？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 罗恩惊骇地问。 回宿舍去？不行。 哈利说着，目光在四下里搜寻。左边有一个很难看的衣柜，里面堆满了老师的斗篷。 躲在这里面，听听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再把我们的发现告诉他们。 他们躲进了衣柜，听着好几百人在楼上走动的脚步声。接着，教工休息室的门被重重地推开了。他们透过一层层散发着霉味的斗篷，看着一个个走进房间的老师，有的一脸迷惑，有的吓得魂不守舍。随后，麦格教授赶到了。 又出事了。 他对着房间里沉默不语的老师们说， 一个学生被怪兽掳走了，直接带进了密室。 弗利维教授发出一声尖叫，斯普劳特教授猛地用双手捂住嘴巴，斯内普紧紧地抓住一把椅子的椅背问道， 你怎么能肯定？ 斯莱特林的继承人， 脸色十分苍白的麦格教授说， 又留下了一行字，就在上次那段文字的下边，写着他的尸骨将永远留在密室。 弗利维教授忍不住哭了起来。 是谁？ 霍琴女士双膝一软，瘫坐在一把椅子上。 是哪个学生？金尼维斯莱， 麦格教授说。哈利感到罗恩在他身边无声地跌倒在衣柜的底板上。 我们必须明天就把所有的学生都打发回家， 麦格教授说。 霍格沃茨到此为止了，邓布利多以前常说。 教工休息室的门又一次被重重地撞开，哈利一时突发奇想，以为肯定是邓布利多回来了，结果却是洛哈特，脸上居然还笑嘻嘻的。 对不起，打了个盹儿，我错过了什么？ 他似乎没有注意到，其他老师都以一种可以说是仇恨的目光在盯着他。斯内普向前跨了一步， 解决问题的人来了， 他说， 就是这个人，罗哈特，一个姑娘被怪兽抓走了，被带进了密室，你展示辉煌的时候终于到了。 罗哈特的脸色刷得变白了。 是啊，吉德罗， 斯普劳特教授插进来说， 你昨天晚上不是说你完全清楚密室的入口在哪里吗？ 我这个我 洛哈特结结巴巴地说， 你不是告诉我说 你有把握知道那里面的怪兽是什么吗？ 弗利维教授也插话说， 我说过吗？我不记得。 我当然记得你说的话。你说你没能在海格被抓走前与怪兽较量一番，很是遗憾。 斯内普说， 你不是还说整个事情都被搞得一团糟，应该从一开始就放手让你去处理的吗？ 洛哈特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些板着脸的同事。 我真的从来没有。你们大概是误会了。 那么吉德罗，我们就让你去处理吧。 麦格教授说， 今晚正是你大显身手的绝好机会，我们保证不让任何人来妨碍你。你可以独自一个人去对付那只怪兽，现在终于放手让你去干了。 洛哈特绝望地左右张望着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替他解围。他现在的样子一点也不英俊潇洒了，嘴唇哆嗦着，脸上没有了往常那种露出晶亮牙齿的微笑，显得下巴瘪瘪的，一副枯瘦憔悴的模样。 那好吧， 他说， 我到我的办公室去做好准备。 说完他就离开了房间。 行了， 麦格教授说，鼻孔扇动着，喷着粗气。 总算摆脱了他的妨碍。现在各学院的院长去通知学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告诉他们霍格沃茨特快列车明天一早就送他们回家，其他老师要确保不让一个学生留在宿舍外面。 老师们站起身，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。